理由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新年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我们来关注一组出行消息。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获悉，春节期间交管部门将对部分路段分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，其中雍和宫区域今天6点到16点，雍和宫大街由雍和宫桥下路口至北新桥路口双方向禁止车辆通行。大观园庙会区域今天起到2月20号，每天8点半到17点半，大观园路口禁止机动车由西向北方向左转弯，以及由东向北方向右转弯。白云观区域今天5点半到16点，白云路由跨河桥南侧灯控路口到白云桥下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。今天开始到2月20号，每天5点半到16点，白云观街西段和白云观南街禁止机动车通行。另外，春节期间，东城的地坛、龙潭湖，西城的白云观、大观园、琉璃厂，朝阳的朝阳公园，石景山的八大处、石景山游乐园将吸引大量客流和车流，也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和时间。明天开始到2月20号初5，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2条节假日专线，分别服务市民前往龙潭湖庙会游园和八达岭景区游览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，目前本市各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，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，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，春节好，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，我是于云，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辞旧迎新，共迎新春佳节。首先来听一首谢雨欣的老歌新年快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新的一年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。 忙忙碌碌的你我他，我们可以歇歇啦，前夕的路真心